民族和解协议或就朴槿惠逆贼最近引起控制不可能的同族对抗发作一事，19号发表了写给他的公开致遗书。公开致遗书指出，朴槿惠逆贼迄今一直广告的信任过程统一大条是旨在追从美国实现吸收统一妄想的骗局，现在是否要公开这些的时候。朴槿惠逆贼已将美国公然宣称先发制人打击，那么我国立即而毫不留情的应对打击，造成包括青瓦台在内的首尔和南朝鲜全境变成一片火海，必须也毫无关系。朴槿惠逆贼果真不知道其公然的脱围煽动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发起挑衅的无法无天的诱拐绑架犯罪，反人道罪恶。他在执政期间动用种种虚假欺骗和凭空捏造，无理歪曲和恶意重伤我国真面貌和旨在改善北南关系的诚挚努力，来鼓吹了对统一民族的敌视感，对此能否负起责任？朴槿惠逆贼不要执意否定我国惊人的辉煌现实，遮住南朝鲜人民的耳目，我们为他打开一切通路，就要来到我国亲眼做确认，对此能否做到？朴槿惠逆贼竟敢侮辱我国全体军民的尊严和自豪，恶意重伤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犯下弥天大罪，对此是否有信心做承认，到我国法庭接受严正审判？